翻天，耶！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周末快乐啊！在周日的晚上，我觉得你能点开我们的这个直播或者收音机来收看收听节目，特别的真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我是许可， 我是李可，又是一个周末的晚上啊！现在已经入秋了，天气有些冷，希望大家呢能够及时的增减衣物，尤其是在明天要上班的这样一个感觉到有些孤独寂寞冷的夜晚啊、那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个微信上搜索982魔力工厂，或者在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来跟我们刷弹幕互动。 没错，其实呢咱们的十一假期就要来了，对不对？大家不要、要再忍一会儿啊，咱们的十一就要来了。来了之后大家我估计出游都已经提前安排好了啊，我觉得十一应该是咱们这后半年盼头最大的一个假了吧。 好像也没什么盼头， 是吧？ 还是要上班，是吧？ 对对对，就不知道咱们今天的嘉宾李周怎么想啊。让我们隆重请出今天的嘉宾，也是小鲜肉，也是非常帅的帅哥李周啊，欢迎李周。 为什么我们的周周就乐了？ 最好是上半节结束之后再 Q 我好吗？ 啊，不要 我们不是 Q 啊，我们是，你看，就像我们刚刚弹幕这位水友说的，是满满的真爱粉。 对， 发自内心的， 大家都是真爱粉。李周，你可以离麦稍微近一点，这个麦可能有点低。对对对，好。然后这个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是吧？漫游嗨翻天啊。另外呢，我觉得今天我们要聊一什么话题呢？大家可以先来猜测一下啊。最近你说是吧？这几部电影这么火，我们是不是要紧跟一下潮流呢？ 好像弹幕上的这个标题已经出卖了我们，这个 title 已经打上了。 哦、对对对， 论小鲜肉的王者之路， 能把这标题改了吗？ 已经来 不 及了，哎，已经来不及了。 让咱们的水友评判一下啊，咱们今天的嘉宾李周是不是小鲜肉啊？今天大家就是评判一下，是小鲜肉就打一，不是小鲜肉就打二，好不好？咱们看一下大家的这个 满屏的三是怎么回事儿 啊？对，对，然后 三， 是是是，大家都说是小鲜肉，真的，很捧场， 必须小鲜肉。你看我这水友， 必须小鲜肉， 他们得给面子。 毕竟还是比许可要年轻那么五六七八岁嘛。 对，还是要鲜一些的，许可就只有肉， 他那是隔夜饭。 行吧，你们都这么说了，那咱们先进一小段片花吧，啊， 一会儿见。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灯泡大师， 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许可儿。 想一想是怎么回事？ 先酝酿一下嘛。 好，那我们现在呢来给大家这个来盘点一下近期的资讯。那么必然要说的就是最近最火爆的这个网游《绝地求生》，它的这个火爆程度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特别是在我们国内，一个星期之前呢，游戏全球的销量呢已经突破了1000万，当时呢中国玩家数据位居世界第一，购买量呢位居第二，仅次于美国。不过这个最新数据已经出来了，中国玩家的购买量已经占据了世界第一的位置了，中国占比 26.8% 稳居第一，而美国占比 18.49% 排名第二。那之后呢是德国和其他的这个国家。那么呢此前呢仅仅过了一个星期，绝地求生又卖出了100多万套，目前总销量已经在大约1100万套左右，销势依然很猛呢。国区的玩家大概将近买了300万套，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你们的这个贡献呢？ 我觉得肯定有，因为现在嘛就只有两股清流了，在这个各大游戏界，一个就是裸鲁、 一个就是这个 王鲁 啊，对，绝地求生了啊，在手游界基本只有一大王者， 王者荣耀就是领先王者地位。 好，再让我们看看下一条资讯。 下一条呢是这个 NEST 2017英雄联盟职业组线上赛呢，已经9月17号即将迎来两场比赛。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呢，就是对阵双方呢为 MCS 战队对阵 JDM 战队和 JT 战队对阵 TF 战队。那比赛时间呢分别是9月17号的16点，就是下午4点 MSC 对战这个 JDM， 和9月17号的晚上7点 JT 对战 TF。那这个如果要是关注的这个组队， 好不容易啊， 戛然而止。 对， 这个关注的这个水友呢，也要多多关注一下这个比赛啊。 没错。那今天说到咱们的这个王者之路是吧，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我觉得无论是为了这个社交属性啊去玩的这款游戏，还是为了好玩而玩的，无论怎么样，我相信如果你没有入坑，你身边的朋友一定有入坑的啊。那咱们今天呢讨论王者，咱们首先就说出每个人的本命英雄吧，好不好？ 好，谁先来？ 英雄， 那先咱们的李周吧，小周先来。对， 其实我玩的应该最开始起步的，我想想，那个阿珂，对， 哇，你上来就玩这么难的？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我玩英雄喜欢玩那种有爆发的、有位移的， 哦、 这是我选择英雄的。许可应该知道， 就是、行动移动快一点。 撸啊撸的时候，当时也是喜欢玩这种爆发型的和那种有位移的。 撸啊撸玩什么英雄？ EZ 嘛， 多了，对， 那必须是 EZ 玩飘逸的小鱼人啊，什么 小鱼人啊， 看不出来呀、啊， 那可不， 对，那但是荆轲其实后期有点疲惫， 还好， 如果要带不起来的话， 现在流 暴力型， 现在流行半肉嘛，对吧？ 啊、对， 你出个半肉的话，看看节奏，还是玩鲁啊鲁那一套嘛，就像原来的 AP 剑圣一样，队友全死了我都不能出来，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就很多情况就出现人对面还剩5个，我剩一个，然后我还是满状态。 所以主要就是阿珂，还有别的其他这个法师什么的。 最近开始玩李白，他、也是有位移有爆发。 哎，那丫丫猜对了， 都是属于 你刚开始说荆轲的时候，丫丫说还以为是李白，结果阿珂是李白。对， 如果能出来，我要选李白。 来来，继续。 不是你这个接的有点生硬了，你这个、 好尴尬呀、啊！ 为什么突然接这首歌？ 我就突然想到这首歌了，不可以吗？ 哪怕你自信的一点唱出， 我看 像一个伴奏一样， 看你们没有人理我。 不是，我俩因为很突 好垮掉，这段垮掉，我们下一 段 好吧、 啊、这 段 垮掉，这段垮掉。那李白是为什么呀？现在 李白也是有位移，有位移和有爆发嘛。 我看李白就是最逗的，就是说他三段进来之后放个大，然后放个圈就走。 也不是了，他其实应该先还是跟阿珂一样的观察局势，走着走着先甩几个一技能，等被动叠满了之后再E进去，然后我一般会带晕眩，晕一圈人、 哦、 然后再E出来。 我们那个网友说李周配李白没毛病、 啊、那是 都是本家嘛， 是 是吧，所以叫本命英雄、 行，那李可儿， 那我这个相对于呢就比较弱一点、就是之前呢游戏并不是那么的资深， 行了，省去那些客套话，直接 就是从肉开始，不太容易死的开始，所以我最开始玩的是程咬金 啊， 然后现在呢打打辅助就这个蔡文姬、 就都挺好的这俩英雄。 其实我现在特别喜欢蔡文姬，就尤其是那二技能一晕，让他连环晕你知道吗，然后只要我一晕旁边有一个射手，我辅助他黄忠或者是这个鲁班就直接可以秒人了。 那一般你到后来的话，蔡文姬一般都被禁掉了。 然后，对对对， 建议你开始再选一个 英雄。对对对，我曾经打过那么一丢丢，然后又掉下来了，就是老被禁，你知道吗？没办法玩。 哎，对你像，因为蔡文姬的英雄，说实话和阿珂其实都是被禁的几率比较高， 被禁， 因为太变态了。 对对对，所以我现在又练了一个新的，王昭君。 啊、哦，王昭君还行， 王昭君还行、你就像阿珂那个重置技能，那简直无解。要后期真是有，就跟 AP 剑圣当时一样， 李白也是 嘛， 一样的。 对， 李白也是大三技能，如果那个直接废掉残血的话，他又刷新嘛。 哇塞，这就跟 AP 剑圣当时一个道理，就是无限刷新。 对对对 对, 对, 对， 而且伤害高啊。 许可呢，来报出你的本命英雄。 我本命英雄其实就是几个比较弱的一些 ADC 啊，法师啊，你比如中路法师就是妲己、诸葛亮、安琪拉，下路射手就是鲁班。马可， 哎，那咱们仨这个阵营还是挺均匀的，没有人冲、 对，还是挺均匀的。 非打野，我是打野位。 对， 曾经我玩过一阵子阿珂、但是太伤心了。后来阿珂，就是因为前期杀十个，然后后期你们这边射手不行，后来也团不过，也没机，就一直然后被一波推了。 你就想说队友坑 没？其实还是你的原因， 为什么呢？ 我尝试过，我总结出来很多的经验。就阿珂前期拿人头拿的很多，你势必就占用了你队友的发育空间，对吧？然后到后来之后，你会觉得我的经济很强，我直接正面去刚，往往然后被对面三个人直接打击。 不，我从来不刚。 就是我也不占用经济，就是我们波的后羿射手可能后期开团直接怼吕布脸上，然后开始对刚，你说像这种队友我就给他十个神装也没有用。 哎，我又想起了原来一起开黑的时候玩英雄联盟，玩了一个 ADC， 本来跑得很远，被盲僧一脚踹过来，一个潘森踹我一脸。 天 哪！哎呀，其实现在这个王者荣耀也是有点当年那种裸露的风范，是吧？ 嗯，那现在同学们长久不见了，然后在手机上看见在想邀一把， 没错。 对， 哎，其实说到这个手游啊，在手游还没出现的之前那个阶段，就是在 PC 端比较火的那个阶段，你们当时觉得最好玩的游戏是什么？ 我吗？其实我还喜欢玩那个魔兽的 RTS， 就是发展，就建城、建房子那一种。那还算比较早期了吧？然后因为感觉那个没有队友会坑你，这样的话、 那个确实没有队友， 对对对， 那就你自己， 就自己打自己的就好了。你输了也不能怪谁。 这点很心伤啊，李总。 对于王者荣耀，其实我 心已经碎了， 因为我原来还在腾讯的时候，这个游戏刚出来我就下了，但是玩到现在，我都已经钻石了，我还没有三十级，这么多年了，就玩到现在，我还只有二十八级，就真的有时候会打一把，想要休息半个月，感觉删掉， 有一点就是 半个月之后再下。 我现在已经到那个瓶颈期了，就感觉很累。 对，因为这个升级 上不去，然后上几星又下几星，然后就而且每次都有偶然性，你匹配的队友没办法控制 啊， 而你发挥好了，队友没发挥好，就很遗憾。 哎，那咱们就不如说一下，你觉得最能上分的是怎么上？ 最能上分的吗？ 得分 上星， 那 无论是各 叉叉呀，找 不不不，除去那个，除去那个， 除去那个吗？ 对对对，除去、那个、 自动喵音是吗？ 找玩的好的朋友啊， 一块儿找。 对，这求大神带嘛，抱大腿，抱大抱大。 那你觉得一般什么位置会有大神啊？ 我觉得其实位置最好的反而是打野位和辅助位，这两个位置很重要。你知道为什么？ 怪不得我原来玩游戏总是 被坑，我这个腰板都挺起来的感觉。 对，你千万不能觉得我站一个 C 位，我站一个中单位或者站一个 ADC 位，我爆发输出流那就 OK 了。其实你看打野前期带节奏，辅助是那个控全场嘛。而且你看到鲁阿鲁其实很多队长都是辅助， 对， 是他 因为能观察全局， 他的大局能力很好。而且 我觉得打野位挺关键的，好多次玩就是因为打野位玩的不好， 带崩三路是吗？ 对，所以就求这个一会儿带一下 移动的 ATM， 对，带崩八路。咱们先给大家对预告一下啊，咱们今天节目呢算是比较突破，等会儿会给大家咱们现场连一把这个王者荣耀啊，让大家一睹我们的这个风采，也有可能是没有风采啊，就是、 只有风， 对，只有风没有彩，也可能只有彩，只有挂彩没有风啊。 哎，你说我们三个人有没有可能和我们这个水友连一下？ 可以啊，咱们要不然跟水友等会儿连一下，好不好？咱们就这样，水友，哎，咱们王者荣耀里能怎么加游戏名呢？知道名字能加吗？ 可以添加好友吧，添加好友完了之后创建房间嘛，然后邀请嘛。 好，这样，那咱们呢就在游戏中这样，咱们就是添加。啊，添加我的 ID 吧。 来个大神吧，我觉得。 杰森斯可坦森，好不好？ 对，最好玩法师、啊。 对，你们搜到这个就可以跟我们下半时段啊，咱们大概还有十分钟进入下半时段，就可以跟我们的水友一块儿，咱们对阵别人啊，好不好？还有两个位置，因为我们现场有三个人嘛，是吧？还有两个位置，你们加一下杰森斯可坦森啊，你们就可以。 能再复杂点吗？ 不是，就是杰森斯坦森， 就是那个、 这个浮夸的 那个杰森斯坦森的斯后边加个可， 可 就是杰森斯可坦森啊，就是这么几个字儿。啊，大家可以先加一下，我等一会儿会看一眼手机啊，会通过大家就前两名加的，咱们就把它加过来啊。咱们就看看咱们这么多人、 这个 flag 立得这么久，待会儿没有人加你，那岂 不 是很尴尬？ 不会不会，一般 都 是会加特别多， 一般会有水军是吗？ 啊，对，一般会加特别多，你知道？啊，对，行，咱们上半场，你看再给大家分析分析那个什么，就是很多人觉得是应该先推塔还是先杀人？另外，小龙和大龙到底重不重要？ 肯定是先推塔嘛。这个游戏就是一个推塔的游戏， 优先推塔。 你塔不推的话，你每个人就少经济。一个塔每个人好像是涨100还是200的经济，你五个人的话就是1000，对吧？你如果疯狂的杀人，你杀了那个人，你可以拿200的经济，但是剩下的就算四个人辅助你，每个人拿几十的经济，你说哪个重要？对吧？然后大龙和小龙的话，小龙它是有群体的经验加成和金币的加成，大龙的话有状态加成和 buff 加成，你说重不重要呢？对吧？ 但我感觉那个主宰更重要，那个比较厉害，感觉。 嗯， 但是要就发育来说的话，如果两边的实力相当的话，反而小龙会是一个突破口。 哦， 因为小龙更容易刷，而且它产生的 速度快， 它产生的直接经济效应更高，经济和经验。 小龙是泉水上面那个还是下面那个？ 下面那个， 哦哦哦， 对，下路，靠近下路， 我总是分不清楚， 就是那个血少一点。 咱们要不待会儿两个人开黑吧？感觉赢面大点， 我一定要证明自己。 对对对，然后这个说到这儿哈，说看看咱们水友有没有其他问题啊。另外，咱们水友可以加一下这个啊，罗鲁的啊，不是什么罗鲁，这王者荣耀的，对，杰森斯科坦森啊，咱们在下半场会跟大家联机啊。好不好，咱们下半场会跟大家联机对抗 一 些 别人。一片寂寞感觉，突然刚刚还有人 都在默默的拿手机去加，你知道吗？ 不过有可能在想你那个名字到底怎么拼，你要不给他拼一个 杰出的杰斯 啊。对，就是杰森斯坦森，就是那个影星前面在杰森斯后边加个可字，可以的可就是了啊。杰森斯坦森就是杰森斯可坦森， 嗯， 啊， 好， 杰森斯可坦森， 可以了，够了，够了，够了。 有谁有说把王者卸了？没关系，再下来。 没关系，你可以再下。 我们再等你们 上还有一段时间，对。 啊， 然后李周，你觉得玩这游戏，到现在的一个心态是什么？就是你对他的感悟。 就不要抱有太大的希望，赢就赢，输就输，无所谓了。 就是享受游戏，不要享受 分，就玩就好了， 是吧？ 输了就是当一种， 你会着急吗？ 人生的历练。 就是 已经过了那个期间了，我感觉 当一种人生的历练， 你知道吗？就感觉这是一个挫折，取经还有九九八十一难，你就当做这是一难吧， 让你成长起来。曾经你也有过那个期是吗？就是 肯定啊，玩游戏的时候啊，疯狂打字，打字的那个速度就是原来 跟人对喷的时候练出来的。哎，我特别不理解玩王者打字，不觉得很费劲吗？ 对，很费劲，但是有时候不得而 过， 气不过，你知道吗？ 对，气不过的。 那你们是怎么停在旁边发是吗？还是在泉水里发？ 啊，并不，我们边打边发。 哇，这么厉害！ 有时候走到那儿去打 buff， 出来打两句， 真的是跟不上你们的节奏。 对，然后李周，你看你是打野吗？ 嗯， 你不如给大家就分享一下一般你的一些经验心得，就比如打野你什么 buff 起，然后会怎么一个顺序，包括杀人和打野的抉择，嗯，你出装什么。 我一般其实，阿珂的话，我选择就我还是用的他的推荐装，大神的出装嘛，还是选择那个不是纯暴力，纯暴力的话，如果一旦刚后期的话，分分钟被秒。如果对面一旦有空的话，还是半肉， 半 肉型的话， 啊， 然后 那你打野就会出那个吧，加生命值的那个斧子。 啊不，那会出那个 加攻速的那个是吧？ 加攻击的那个斧子吧，好像是，对。然后打野的话，那个红肯定不跟 ADC 抢嘛，因为其实我原来也玩 ADC， 第一个红其实挺有效果的，因为如果你是下路二对一的话， 嗯， 你带一个红 buff 那个燃烧，然后还有减速的效果，嗯，然后也会迅速提高他的一个经验值，所以说蓝 buff 起，然后因为荆轲他本来就没有蓝，但他会有 CD 的减持会有20%吧， 对， 这个会加快你的一个刷野的速度。 嗯， 其实阿珂在没有大招之前，我感觉尽量不要上线去刚， 对，我也 很难抓到人。 对， 如果你要正常刷的话，刷完蓝 buff， 然后上路两个小野，然后下路野区的话还有两个，刷完应该是三级，刚出了打野刀。 嗯， 其实 还到不了四， 可以去。一般这个时候你会在下路，但是下路一般如果队友不是太给力，没有压好兵线的话，你可以去中路或者敌方的野区蹲一下。这样的话，对，或者在中路混混经验，到了四级之后直接去下或者去上，因为中路的机会一般特别少。 嗯，哇，已经有好多人加我了， 是吗？ 真的假的？ 这些人都想等着加咱们，有男有女， 挑一个那个， 有男有女， 段位稍微高点的， 再挑一些30级的，是吧？ 咱们一会儿排位， 对，咱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你可以现在打开王者，搜索杰森斯可坦森，啊，就是杰森斯坦森。斯的后边加个可字，可以的可，就是杰森斯可坦森啊，会在下半场跟咱们进行这个对抗赛啊，会全程给大家直播啊。李周，你继续， 我继续吗？ 对，我插了一个小广告啊， 没有资料了，备课已经备了这么多，你想怎样？ 那一般你说你到四啊， 嗯， 去杠个一般会选择上下边路吧？不会选择中路， 也不会，我会看一下，这就是你的一个把控的一个能力。你先拿小地图，你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没有机会你跑过去不是浪费时间吗？你还不如去刷眼呢，对吧？ 嗯， 如果上下路兵线都比较靠他们塔的话，那就没有必要去了，那继续发育，能够去反对面野区，那是最棒的 啊。那你是会着重发育那种，还是说着重gank人那种？ 着重发育，因为很多次的经验告诉我，你如果前期疯狂抓人的话，你的经济反而会落后。 对，因为你不一定能抓死，你还有可能背上、啊、 对，即使因为我原来看过，就是对面的当时玩那个还没到钻石的时候，比如说对方也有阿珂，我方也有阿珂，我那一把就是我试了一次，我全程不抓人，我直到有一个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塔被推了开始团的时候我再参团、 嗯、对 对方的阿珂是五杠零杠几，我是零杠零杠零，但是我的经济反而比他高了几百块钱。 哦， 对，就是我疯狂在刷他，就他只要在下路我就去刷他的红 buff， 他只要在上路我就去刷他的蓝 buff、 哦、 他只要去其他的路一开团我就去偷小龙，这样的话经济特别快， 然后到最后团的时候你、 嗯、虽然前期会被骂得很惨 就是你要扛住压力嘛， 对啊， 对吧， 要扛住压力，心态要好。 那把最后结局怎么样 啊？赢了， 赢了呗、哦、 对，肯定赢了。那把最后我经济超了阿珂2000多，就是因为他疯狂在抓线，没有控自己的 buff 嘛。 啊、 嗯！而且小龙一刷的话，全队涨经济、涨金、涨经验，还是挺嗨的。 那、哎、你觉得什么射手是让你觉得最难抓的？ 虞姬 啊，他有个全程闪避是吧？ 他有一个击退，然后还有一个位移，感觉挺费劲的。然后其他的倒还好。 法师有吗？最难抓的？ 法师诸葛亮。他那三连跳没法、嗯、没法弄， 诸葛亮真的是感觉 真不好。 诸葛亮比较诸葛亮去，诸葛亮有点像 EZ， 其实我觉得这英雄， 嗯，对，有点、嗯、其实 有点像 EZ， 只不过把大招改了、 嗯、而且诸葛亮除了我玩诸葛亮的话，第一个装备就是那个吸血书法书、 哦、 所以说你一旦让他被动叠出来的话你根本打不死，特别是你跟 他 装备差不多的时候，你打他一下他打你一下还吸血。 嗯， 嗯，没错啊，杰森斯科坦森啊，大家打的这字儿没错啊，对，没错。行，那咱们上半场还有个，我想想啊，2分14，还有个大概一分钟吧，一分钟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心得好了。其实我觉得就是买英雄， 买英雄， 对， 为什么要买英雄呢？ 不是，那前期新手 英 雄很少、啊， 慢慢攒出来啊。 那也需要金币啊。 对 啊， 拿金币嘛、啊。我还以为你只氪金呢。 那不会， 氪、啊、金就是皮肤嘛， 对。 啊，每次就是现在，因为 你选英雄的标准是吗？和 我选英雄吗？ 就帅嘛，他不是？ 就也不是了，就是看一下他有没有位移，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怂的人，没有位移，我觉得 闪， 总觉得不太放心，万一来一个人给我切一下，对吧？ 对对对， 嗯。 不过倒是王者，就是他那个皮肤的加成还是挺伤的。像我是一个。苦力玩家，我玩王者荣耀、 嗯、 到现在 还 没充过钱呢，我还没充过钱呢。 那加成不就加个十攻击、十反攻击啥的？ 我前期差挺多的， 就十点一本书、 啊， 一本书都不到。 前期特别是在一级的时候， 一个铁剑加二十攻击呢。 玩阿珂的话，很容易被对方反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旦你的阿珂第一个蓝被反掉了，哇，很伤啊！你后期很难起来了。第一个蓝被反掉的话，因为我玩过几次。嗯，到后期没有发育起来，就是因为第一个蓝被反掉了。 嗯， 然后对面连着上路打野，然后中路四个人来反， 嗯， 根本打不过，一不小心还交个一血，那惨惨惨惨。 嗯，那你现在基本上这个储备的英雄都哪些？主要还是突击类。 我英雄池特别小， 他应该少吧，因为他玩的少。 对，嗯、我玩 铭文应该都没齐吧？ 铭文没齐，我不是说了吗？28级，我的天！ 那可以啊，没怎么打到钻石了。 嗯， 对，就比如说。阿珂，然后还有一个诸葛亮、李白， 嗯， 然后上路那个亚瑟， 哦， 还有谁？还有 ADC， 还有 ADC， 对，大小姐没了， 嗯、 也是有位移。你发现我玩了几个都有位移，这是我的一个通病。 孙尚香也是哈、 啊，对，孙尚香也是有位移、 嗯。 行，那咱们上半场还有一分钟，紧接着呢，咱们进入这个半点的片花，大家也可以加一下我的好友。等会儿下半场咱们给大家直播开黑啊。嗯，是杰森斯科坦森啊，是那个丝瓜的丝啊，就是那个丫丫打的那个是对的，大家可以在游戏中，对呀、啊， 不是那个 丝文人丝丝人那种 啊， 啊， 文人丝啊， 他就是文盲打错字了， 不是咱们这个有一个直身啊，直身那个丝字打错了啊、 嗯， 其实就是杰森斯坦森， 哎，其实说买 杰森斯的后加 我有一个非常就是坚定的标准， 就是买最便宜的， 买最好看的。 啊、 我就把所有好看的什么妲己啊、王昭君、貂蝉啊 想起了我们另外一个朋友， 嗯， 玩的全是女性角色，就 是男生玩的全是 女生， 我觉得 你应该想起来 谁吧？ 对对对对对对，余藏， 对余， 而且他经常要抢一些中路，自己玩的还不太好。 哎，对， 法师他经常不杠哥，你知道吗？就在中路死。 就是他硬伤就是在补兵上面，每次补兵发育得差人家40多。 而且他一被杠哥就完，进半点偏花。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你一起燃烧青春。 我们在中场调试一下镜头，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我是许可。 大家好，我是李可，欢迎大家这个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今天 是有点特殊啊。 没错，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是我们的小鲜肉李周啊。先欢迎李周。 那么这个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可以把车先停到路边啊，然后在这个微信上搜索982魔力工厂，或者在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来看我们这个现场直播这个王者荣耀啊。 没错，咱们最后说一下啊，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水友对抗赛中，你在游戏中王者荣耀中搜索杰森斯可坦森，杰森斯坦森就是那个影星，在斯字后边加个可以的可字就可以搜索到我。最后等大家其实也对，不用再等了，因为这个我是 iOS 系统，那刚才已经有刚才已经有两个水友都已经我加了前两位吧。那咱们是怎么着啊？ 咱们是匹配 还 是 排 位？ 都行，无所谓。 排位好像我排不，你是钻石是吗？ 对。 那不行，要不到。 哦，那咱们就 匹配 吧。匹配是怎么打呀？是对战模式吗？ 对，对战模式匹配就好了。 好，那咱们现在就可以请这个导播老师可以切到咱们的对这个镜头啊。好，咱们就开始匹配吧。是哪个娱乐模式还是实战对抗啊？ 我要你。 实战对抗5v5是吧？ 对，实战对抗5v5。 没事，我来吧。等会儿啊，我看一下。哦，在这儿，你先退了。 好， 现 在我们正在组建我们这个战队啊。我们先说一下一会儿都打什么这个位置啊？我就辅助呗。 我觉得是对。 去管什么位置呢？ 我辅 助 都可以啊， 我 辅 助和肉都可以，看你们的这个选择。 我其实也都可以，看 你们没有办法跟水友互动是吗？ 啊，稍微远一点啊，这样。这样会好一点啊。 哇，这个位置这是头一次这么高难度的，像杂技一样在玩这个游戏。 对，我在想要不要这个弄点什么音乐啊，给大家垫一下，找一找。 现在看我们这个还少， 那咱们水友赛马上开始好不好？ 想想都有点小激动的样子，待会儿万一坑了怎么办？ 不会， 没关系， 放一首不能说的秘密啊。 你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 啊？没有，就是给咱们这 个老多了 来。那咱们就开始了啊，比如赛。 比如说那个配乐， 咱们就抓紧时间，因为下半场时间也少。那大家在收音机前就可以听着我们的解说啊，在视频前就可以看着我们的视频直播。那我们就开始匹配啊。哇， 我们上来匹配了一个路人是吗？ 哦，对呀，应该再邀一水友是吧？ 对， 对， 少了一个位置， 哎，算了算了，先这样，先这样， 你少邀了一个， 先 ，sorry， 我这脑子实在是有一点， 呀， 哎，有人选 让水友先选吧，这个四楼应该是咱们的水友， 那我 四楼选 玩我的本命英雄了， 我跟你说，我就喜欢这样的水友。啊，先选程咬金，先选肉啊！我觉得特别好。 嗯，每次都好多人都不爱玩肉。 现在还缺打野位， 来你们点吧，我选个什么啊？还缺打野和射手是吧？那我就射手吧。 对， 你不是爱打野位吗？你打野位可以。哎，他没有法师啊？ 他用法师吗？ 对， 还 是 没有法师啊？ 缺 EAP 啊？ 那你玩法师吧， 我 玩 别辅助了。 我玩王昭君。 让他来王昭君吧。然后你来打野， 我是个王昭君吧，有点好， 不是有好多英雄， 有点迷失， 我怕对对，我怕登不上。 匹配有好多英雄，你可以选。 我就主要是蔡文姬和王昭君， 你可以使用体验卡，能玩好多。 嗯，玩体验卡那证明从来没玩过呀。行，就这个吧。哎， 来吧，来，咱们确定一下啊。 选错了。 啊，李周，你的手机往镜头前稍微对一对。 好，现在我们这边的阵容呢是。这个鲁班， 好好，就这样，李荣，哎，对，没错， 鲁班、阿珂、王， 没错没错，你看，正好能切到你的镜头。 露娜，哎，露娜不是打野位啊，露娜 来，今天就让你们看一看这个漫游嗨翻天最强的战力啊，王者荣耀，你们看我们这个段位， 打野， 钻石铂金段位， 然后对面我们对的是这个甄姬、李白、李元芳、宫本武藏和庄周，宫本武藏 ，对， 宫本武藏。 来了，来，走起啊！大家看我这个鲁班啊，俗话说得好，鲁班要玩就玩风骚一点，是吧？ 不要叫那么好听，不要叫鲁班，他就是一个小矮子。 不，他不是，他是一个摇滚青年， 很符合你的定位。 电玩小子， 他是中国有嘻哈的代表。 哦，原来还有这，中国有嘻哈的本命。 对，因为你们看他的走路啊，一颠一颠的啊，大家可以看到，我先很风骚的去红前面拿个红决定啊。啊，我现在有点惨，自己一个人打红啊，没有人帮我。但是大家可以看，我打红非常快，为什么呢？你们可以想想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呢？ 操作好， 没有我的辅助， 在这个时候直接扔一个炮弹啊，叠出被动， 那没打中 啊，能打中就打中，打不中就当是叠被动。好，打完红升完二级，直接点一恢复，提前进入 CD 七。这时候清一下下路的兵，应该正好到兵线，会损失一个小近战兵啊，没关系。 要是水友听不下去了，退了。 不会，水友在玩着他那个程咬金啊。 程咬金在上路应该挺稳。 嗯， 我先发育一会儿，还是我刚刚说的，我打算到四。哎，为什么？ 这个蓝 buff 你打了哈？ 我这个走位还可以吧，水友们，我这走位应该还可以啊。怎么有人在说我的走位？没事，武藏这刀就让他中，让他中又能怎样？ 武藏其实在前期不凶，他的后期有了大之后还挺凶的，他那个强突和硬控。 哎呦，兰陵王在切我。 现在我在下路视角打得比较焦急啊，我在打这个蛤蟆，然后下路有露娜把我清了一波线，然后武藏还要往前突，估计这波要杀一下武藏，我有红 buff， 我一定要把武藏耗得多一点血，这就在这波，就在这波武藏跟我对刚，武藏跟我对刚啊，我还还 现在上路 还是走了，来来回来露娜。直接一个晕住，哎呀，我红 buff 没了，红 buff 没了啊！ 好，打这个李元芳可以。 可以上的，上的，上的，上的。 呀呀，有人在打我。 没冻住。 啊！ 哎呦，躲一下这个。 没事没事，可以晕地。 333333。 挡住。 不行，我这个没蓝了，我先回一下。 啊，下路现在压得我比较狠，我现在只有残血啊。具体回家呢？ 我们得送发育别浪。 对，哎呀，水友说让我们。 水友看不下去。 水友说让我 提醒。 水友说让我们猥琐发育不要浪啊。我跟你说，我玩鲁班从来没有回家这个键位，你知道吗？我玩鲁班没有回家这个键位。 拿胶布给你贴上吧，好吗？ 嗯， 你 没有这个键位， 你待会儿被红 buff 打死了怎么办？ 啊，不可能！看着啊，这么惨的血依然要打红 buff， 而且要甩一发导弹。 蓝 buff 来一下人，来蓝 buff 来 人， 一颗导弹。哎呀，武藏在抢我的红！哎呀，我要死了！哎呀，我跟你说，这个武藏就没有意思了，真的。你看他这么抓我，你说有什么意思？啊， 这个时候你就这个蓝给我，这个蓝给我， 嗯， 下一个蓝给你。刚刚有点缺发育。 啊，我这走位应该还可以吧？水友说我这走位太差了。 那的确是， 是看咱们视频直播的朋友说我这走位太差了，没办法呀，我要打红嘛。 你已经零杠一杠一了， 哎，不要在乎这些细节啊。 我现在希望直接开团，万一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们这把还没有打完， 那就很尴尬。 不会不会，还有十九分钟呢。我们现在应该是总比分是一比二啊，还没有过大的一个差别。我被下路的这个单走的武藏啊杀了一波，但是问题应该不大。 哎呦， 退退退退退，往回 一个大支援，看能不能收到人头。这个大 没动作，他闪现躲了， 显然是燃并暖啊。现在中路比较捉急，我现在不要去中路啊，大家要看我，我现在直接把下路塔推了要。 你推下路塔，你不 对， 我 现在要直接下路塔，先不团。鲁班没有末日的时候，先不要团。就把所有导弹都放上去，能收就收。呀，我这走位确实比较差，感觉。 我是总是没有蓝，我现在得回家一下。 这个武藏啊，说实话不是很好杀啊，在塔下不是很好杀的。现在，哎呦，又对我放大了武藏，直接闪现跑。 往回退，往回退， 没事没事，直接闪现跑。 我在。 我跟他打，我跟他点，我跟他点。晕住。啊，他等于强换我。其实我刚才没有必要再回头了。 你没有必要回头了。 对，我刚才没有必要回头 了。我可以直接升 了。李周，你可以手机再往稍微往右上一点啊。好好，哎，对，就这样，就这样。好好，非常好。大家不要在乎我的战绩啊。有人说，这个徐克你要不死，这两次你们不是还是二比二呢？啊，不要在意这些事情，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其实这些都是事实。 有肉啊，有肉有肉。 我们不好意思、 啊。这个视频前的水友，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法专心玩？我需要注意。我们这个控制歌单的机器啊，视频直播的机器，还有你们的反应， 现在不就是一单曲循环吗？ 啊、不是不是，我要注意他们的互动啊，跟我们是不是？弹幕 不好了，你赶紧自己刷去。 咱们的水友在视频中跟我互动说，赶紧发育，别浪，赶紧让我打钱啊！ 中路中路， 好，我就打一波这个红 buff。 中路往回退， 我跟你说，主要是 啊， 主要是这一把啊，这一把我跟你说， 这个牌有点守不住了。 对手好像比较强， 蓝 buff 正 在打架。 好，来，冻住， 直接一发导弹，一发穿云箭啊，一个都没杀了。王兆军在跟他们刚啊，看能不能收一波人头。 冻住联方， 好，死一个。哦，这人也是找死，我发现这个啊，上路李白。 李白不好抓，他的这个三段，哎，这就没办法了。 哇，这荆轲不愧是啊，荆轲不愧是这个钻石段位荆轲啊，我们可以看到荆轲现在。看一眼荆轲战绩，哇，四杀一死，没有荆轲，我们现在是零比六， 尴尬，你们在干什么？ 我在很努力的玩啊，我真的在很努力的玩，你知道吗？我真的在， 我这半关血， 非常努力的玩啊。 这个红还拖不了，算了吧。 水友说我现在应该怎么样啊？我现在应该怎么样？你们说，你们老让我发育， 现在应该赶紧上线刷兵， 我这是 在 努力发育啊。 下路的两个野我让给你，我不刷了，给你。 我就在发育啊，你们可以看见我就是疯狂的在卡的兵啊啊！我们女主播玩什么？我看一眼， 我玩的是王昭君 啊。向我低头啊！你们这应该是反话。 现在我缺一个这个 啊，这武藏又要大我没关系。 来支援一下，支援 没事没事，那就先给我， 我这胳膊没那么长。 支援一下， 先给我来支援一下，支援一下下路啊，支援一下下路。哎，这个庄周我还能不能上？ 你可以上，你为什么不上？ 我 打的都快累死了， 我害怕那谁给我干死。放大了吗？这个武藏 完被阴了。朋友们快点给力起来啊，为什么现在总共五个人头全在我身上？ 不是，你要知道我这个不能很专心玩啊。对， 没事，我们打后期。 对，打后期不要着急啊，听见没有？一句后期，我跟你说，鲁班就是这个线上最厉害的英雄啊！ 你回去守你的塔好不好？ 我在，我先打波红，啊，我先打波红。 我先来给这个甄姬对了一下。 啊，哎呀，我出了末日了啊！这个塔应该不会掉，有我在。 我的这个是不是有点反光？ 啊，塔还是掉了，对不起大家啊。怎么样、 哎、 你们的许可这个主播玩得很用力吧，玩的其实还可以是不是？ 哎呀，我的大被切了，完一死。 没事，直接下路偷塔。我的鲁班又称偷塔鲁班啊，中路绝对不会去啊。 荆轲一个人在扛。 对，荆轲是钻石段位，所以他应该多扛一点。 为什么把人家的扛变成了一种理所应当 呀？李白来了啊， 你们能回中路来守下塔吗？ 哎，但是李白干不过我，大家可以看， 可以可以可以 单杀李白， 往回退往回退，找机会回家抓你去了， 绝对不回家，高地塔不破，鲁班不回家，高地塔不破，鲁班不回家啊！有一个庄周过来了，庄周这英雄呢比较肉啊。哎呀，差一点换掉庄周，庄周一丝血啊！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操作还是可以的，是吧？我各种的走位啊，鲁班在前期比较弱的情况下啊， 咱们现在的这个人头比分有一点微微的落后，还是。 行，你们除了我拿了第一个人头了， 很多人在吐槽我的操作，许可放什么大呀？许可求带飞呀？啊，这个各种啊， 好冻住了。这个大开了， 哇，咱们直播间人好多呀， 这个大开了有点怂了。 这个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咱们现在是只能手机这样，然后大概在下周吧，下周咱们就可以利用电脑前面，我带个笔记本过来，这样呢咱们就可以利用笔记本来开黑啊， 把这个 做到这个，这样你们就可以直接在屏幕上看到我们的开黑了啊，不用这样，这有点马赛克版，这现在，但是不影响我们输啊，虽然鲁班现在战绩比较疼，但是你们可以看到我的操作啊， 来中路集合一下。 好，现在我们的法师喊到中路集合，那、啊、必须干掉这个啊！ 回退，回退， 不要怕， 不着急， 不 着急， 根本不怕， 不着急，回退一下，回退一下，把他们大等掉。 哎呀，哎呀，我飞了！ 哎呀， 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要闪现吗？其实那是多余的操作、啊。 也回一下家。 但是这个时候必须要闪现一波。 你守一下塔啊，回一个家拿上来。 我们现在呢比较纠结，大家大概比分现在来到了7-11啊，我们落后对方四个人头，对方在我们的中路二塔集结， 而且我们的塔， 但是没有关系，现在吕元芳放了一个大，放了一个大，但是我进去切真机，真机有机会，啊，真机闪现，真机还是要死，切死真机，剩一点血，这个能不能跑庄周？ 不追不追不追， 一发穿云箭，庄周死， 穷寇莫追啊，赶紧回来！ 哎，怎么庄周？庄周没有死呢？ 集合推一波塔，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伤害没有？我就问一眼，大家有没有看到我这个伤害？ 咱们这个塔有点落后 啊，我就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伤害？直接一路推中啊！我跟你说， 后面五 后边五藏根本不用管啊，五藏根本不用追，一路推中路塔，你看见没有？清醒的人只有我一个啊，中路塔直接带掉。 行了行了，你们三个可以退了，可以退，集火五藏，集火五藏，把它秒掉。 这叫什么英雄啊？他在跟我刚啊，他在跟我浪，没关系啊，让他浪一波。再见，一发穿云箭，呀，没死，有点尴尬啊，大家对不住，我打个红吧。鲁班呢，俗话说得好，该怂就要怂啊。有人切我们的这个王兆军，怎么能让他切？好漂亮哇，王兆军今天玩的太给力了，是因为有好多水友在看吗？ 只有伊莎给力在哪？ 没关系啊，我这会儿拿个红。我们导播老师非常的辛苦，现在导播老师在拿着镜头啊， 来，大家给大家看一下， 在对手持镜头，在 GoPro 啊，拿一个我们900块钱的镜头，强行做出 GoPro 的感觉。这个导播老师 为什么要把价位报出来？ 不是因为 反光啊，不要看，我现在回家。 这个我们的水友非常谦虚，说我坑了，抱歉各位，没事儿。漫游嗨翻天就没有坑这几个字儿啊！ 其实这个游戏就是一个放松的过程，大家 陈小军确实不太好打，我觉得 对，没错。 而且陈小军是一个肉，他没有办法拿到太多的人头。 要不水友跟我吧，可以给我扛扛伤害 啊！没事儿。你看咱们很多视频水友都在说陈小军要保护咱们的鲁班啊，没事儿。我跟你说，许可主播玩这个鲁班，我跟你说，向来不用保护，我就是裸玩，你知道吗？你看着啊，鲁班一个人切中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退一下，退一下，退一下，退一下，退一下，不着急。 哎呀，浪了，完了，冻住，完了，死了，我必须得回趟家了。这波，这，哎呀，哇，荆轲，看一眼荆轲的具体操作。荆轲1v3强上，荆轲杀了真机啊，真荆轲要死， 没跟上 啊，没关系，一个穿云箭， 退，不着急。 我这个穿云箭这把没有杀人，真的是有点破出到我的那个技术啊。五藏在偷下，要不要管一波？ 管一下。 哎， 那我去就行了， 三个人手中， 我去就行了啊。他这样的小样，先一个穿云导弹砸出被动，看我这个伤害啊，非常爆炸。我这个出装呢非常的神秘，非常的爆炸，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大家喜欢的可以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啊，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漫游嗨翻天的这个直播啊，每天晚上8点到9点 会跟大家见面，然后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我们会有水友赛啊，渐渐的。 其实刚刚大家错过了一个精彩画面， 嗯，什么呢？你说一下。 乌娜一个很漂亮的闪现撞墙。 啊 啊！啊被切了吗？他 没事儿，没事儿。咱们很多水友说保护鲁班，没事没事，不用没关系，因为咱们水友嘛，也是娱乐就好啊，咱们娱乐就好。 一个大 娱乐就好， 能不能把这个庄周切死？ 哎呀呀呀呀！娱乐就好啊！我现在非常的猥琐打的是吧，大家？ 对面现在打出了龙啊，咱们现在还是比分相对落后。来，他们这边来这边团了。 没事儿，我跟你说，这把我们就要正面跟他刚。现在比分来到11-14，还是落后三个人头。 不着急， 鲁班依旧一个人头都没有拿，但是鲁班装备发育的非常不错。 哎呀， 点死这个能不能？ 哎呀，没跑了。 哦哟，冻住了要！哇，一丝儿血，鲁班一丝儿血逃生啊！大家有没有看见？哇哇，李白！ 现在我们需要退守清一波兵了，因为对面打出这个暴君了，主宰先锋了。 这波必须要捍卫我的尊严了啊！这波已经 正在收听到我们节目的呢，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或者在微信上搜索“982魔力工厂”来看我们现在的这个激烈的。这个王者荣耀的这把匹配赛， 很多人说也想跟我们玩啊，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然后我们会在周日周一开启大家的水友赛啊， 每周日周一。现在我们已经被推到高地了， 对，然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在 B 站的官方账号，这样也可以在我们每次开直播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啊。啊，辛苦我们的导播老师啊， 辛苦 导播老 师 来强行练了一波二头肌。 现在我们清一下兵， 我现在真的要专心玩一下了，先不给你们解说这么多了，这几个残血能不能收掉？ 我多么希望敌军能看到我们的节目， 对，敌军能 照顾一下我们的这个面子， 求放过是吗？ 求放过，求放过， 求放过， 怎么能求放过？开玩笑，我跟你说，一波上， 不着急，不着急，两个 C 位往后退。 呀，这个许可贼 C 位马上被秒，我下路清波龙， 来下路， 你中路，你中路守，不用管，不用管，王昭君去中路。 好 啊，王昭君去中路啊，不要着急。我们现在比分12-17啊，上边的裤衩被扒了一个，就是上边的那个上边那个高地毯啊掉了一个，但是没关系啊，有鲁班在，有鲁班在打后期必赢啊，不要着急。 哎呀， 退， 根本不要着急。 好，冻住，上啊，怎么这个冻的时间很短？ 没有关系，我去打个红。 不要着急打团，其实现在他们 还 有最后一波 了，红没了，我把下路龙清一波。哎呀，李白在追我，但是我闪现了，李白追不上，没关系， 切一下这李白吗？ 李白应该是没有位移，目前啊，比分现在12-17，我们落后三个人头啊，落后五个。 你这数学老师 啊， 怎么教的？ 控制这个阵 鲁班现在是3v3，3v3战绩，哇，有人切进来， 开团， 看鲁班的爆炸输出。支援一个导弹，能不能切掉？左边有李元芳，李元芳指定去偷咱们塔了。露娜回去一下，水友现在应该能听到我们的节目。露娜回去一下，有人在偷塔。 他们又击了一波暴君。 来，咱们去拦截一下这两个人，水友。 不要拦截，还记得那句话吗？这是一个推塔的游戏，中路直接推他们高地， 直接推高地。 中路直接团推，我们现在这个节目还有7分钟的时间，能不能在7分钟之内，最后的这个7分钟营救啊？ 不用了，一波。 好，现在我们一波已经推完了他们中路的高地，对面呢现在已经还死着一个人啊，现在是4 啊，他们把鲁班强行干死，但我偷了一个他们中路塔。 哎呀，我得清 看一眼，我看一眼大家的水友的评论啊。 我在家先清一波兵。 大家可以点击一下我们在 B 站的这个直播啊，直播的账号漫游嗨翻天，可以点击一下关注，这样我们下一期开直播的时候您就可以看到，我们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会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中与大家见面。另外我们的每周日和周一都会开启水友赛啊，如果大家想跟我们联机就请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的 B 站账号，也可以在周日周一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局势很紧张，15-20啊，中路正在中路，我们集结一波，我们的上路高地塔已经掉了，我们的中路塔还剩很少的血啊，还剩很少的血。现在鲁班，我玩的是鲁班啊，大家说我玩鲁班，鲁班稍微有点坑是吧啊？因为我要照顾很多东西啊，这个虽然是这个一个借口， 因为对面突进其实比较多。 其实从塔的状况来看， 啊， 咱们对面还是差不多的。 你看李白又是想瞄我进来啊。 对面也是被这个巴塔扒到了这个高地。 啊，这个 一直逼在咱们家门口。 太 回塔回塔回塔回塔。 五藏让他死。 哎呀， 先不要动，先不要动，有点伤，有点伤， 小心那个甄姬的那个泉水啊，就是 甄姬的二技能啊，比较弹，其实在团战的时候比较厉害，看我能不能中路收一波这三个残血，还有一个这个李元芳。 那个甄姬不是很残血，你注意一下。 放个导弹，收了，漂亮。 这个庄周真的是非常弱， 庄周 感觉非常不好打。 没事， 先甄姬再推我们家，先把兵点了。 嗯，啊，李白在。 感觉我们这把要输了， 这把是非常的悬， 那已经开始推高地了，不悬了。 那个我们今天 一点都不悬， 那我们要不要关一下直播啊？现在， 我们要不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比赛的这把精彩回放好吗？ 没有，我守住了，我守住了，啊，我守住了。 咱们现在 应该再打蓝，一个穿云箭能不能打死？收了，我漂亮，这个意识箭大家有没有看见？啊，我一个意识箭收取了咱们的这个。收取了咱们的这个 大龙集合，大龙集合，大龙集合。 刚才我一个意识箭啊，收取了正在打蓝 buff 退的庄周，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操作天已经八杀四死啊，已经从333的战绩已经回来了。那我们准备大龙集结一波，我们节目还剩3分45秒，到底能不能赢啊？再切我，武藏再切我，能不能干死？疯狂吸血，鲁班在疯狂吸血啊！不行了，鲁班贡献了他的输出，但是李白也要死，大家可以看到。 不追不追，啊，我们直接打龙过来过来， 直接在弄李白啊！还有3分22秒，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这个直播账号吧，在 B 站搜索“漫游嗨翻天”。嗯，咱们水友有人说打大龙啊， 这个时候应该打大龙的。 对，大家说哇，你鲁班玩的还是可以啊，后期啊是吧？我跟你说啊，真不是我不发力，真的，我刚才就是照顾的东西太多啊，刚才基本在我们节目结束前啊，这3分钟就能发花。现在没有我，他们爆发了一波团战。现在4v4，啊，王昭君开了大，王昭君剩一丝血，庄周还是死不了。然后李白残血逃脱， 哎， 啊，我们可能局势不是太好，只剩陆大，看我能不能收掉李白。 输了。 一个穿云箭收掉李白啊，没有收掉李白。我们这把应该是输了，不敌对方上路，对方陆娜在跑，究竟能不能跑掉？ 我这把有点坑了，没有发挥太好。我其实应该打辅助，没有人打法师。 可以，旭哥继续刚。 哎呀，刚不过了。 刚不过了，走远了，走远 了， 走远了， 这波刚不过了。 好， 我已经是发挥的很好，十杀六死啊！大家可以看一眼，这个战绩应该还是可以的。鲁班经济第一啊！有人说这个啊，许可，你这个玩的还是可圈可点啊！最终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啊，完成了这把游戏啊，也是感谢我们的水友。说实话，咱们的水友这个程小金，我刚才忘邀了一位啊，说实话有一点可惜啊，但咱们程小金玩的非常不错， 应该再邀一位，然后让他玩个法师，我 玩的非常不错啊。对，我们看一眼这个 MVP 啊，依然是鲁班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主播的实力啊，主播的实力有没有主播的实力？ 这个不重要， 虽然输了啊，但是主播实力， 重要的是结局。 非常感谢咱们的今天的水友啊， 水友程小金点赞。 对这个 Barley 控啊，这个应该是打的这个游戏非常好，大家可以加一下我们的这个漫游直播， 所以这 漫游嗨翻天在 B 站的直播账号。行了，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会在每周的周日周一也会跟大家开启水友的直播赛，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 也感谢大家收听，也同时感谢李周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我们仨今天结尾非常草率是吧？ 而且一脸灰象，你知道吗？完全没有胜利者。 一分钟，你简单总结一下咱们今天战局。一分钟啊，开始。 一分钟总结吗？ 一分钟。 其实，在前期的时候，整体的发育还是可以的。下路，许可的前期还是有点伤的，可能会被gank了几次吧。然后，其实我在前期的话，发育。